是什么呢？没说清楚。今天呢，如果你一个人确诊了呢，基本上呢你就应该戴个手带，今天留在家，又或者去隔离营啦。咁佢一路以嚟呢，前朝呢就冇戴手帶，咁呢個梗係很大嘅漏洞啦。咁我拍手贊成嘅，即係俾個大拇指佢，一早應該咁做。咁你有咗手帶，你 check 到佢，佢根本上就唔離開得屋企。咁如果佢去驗測中心去做核酸測試嘅，咁手帶佢都睇得到佢去邊度㗎，佢追蹤到個地點㗎嘛，佢一早報咗㗎嘛。咁最簡單啦，咁當然呢，政府有冇人力去睇住每一個戴住手帶離開咗屋企，跟住嗰個電腦系統亮咗紅燈嘅，有冇足夠嘅人手去跟呢班人去出告票呢？我唔知啦。因為你如果做咗呢樣嘢，你冇足夠嘅人力去檢控呢，其實又變咗係冇牙老虎。但係無論點係正確嘅呢個思想。咁如果有咗呢樣嘢啦，咁剩返落嚟呢就係、是、一啲咁嘅接觸人士啦，又或者隔離咗嘅人啦，佢周圍走。咁今時今日呢啲人周圍走呢，首先公共交通呢就唔使安心出行嘅，高風險傳播病毒嘅地方例如食肆呢就已經需要疫苗證，疫苗證呢就係、是、即係通行證呀，就係、是、已經係實名制㗎啦。咁到底我如果攞個安心出行又要實名制，到底係乜嘢場合之下疫苗通行證又幫唔到，嗰、那個地方又係高危嘅呢？我就想不通，如果有你咪擴闊個疫苗通行證，包括埋呢啲咁嘅地方囉。好啦，咁如果你真係有啲地方係需要唔可以有疫苗通行證，但係又要有安心出行，又要係確定個人嘅話呢，咁你就要有足夠嘅人手喺嗰度查 ID 啦。香港人呢，我所理解呢，最唔鍾意呢就俾啲三唔識質嘅人，即係冇著紀律部隊制服嘅人呢，在度叫佢問長問短啊，攞身份證出嚟啊，查下睇嘅，係咪？咁你將來係咪所有安心出行都擺個人喺度，逐個逐個睇咧？咁係嘛？唔係淨係睇佢有冇篤，仲要睇埋佢係咪真係嗰個人、啊？咁譬如話你講商場啦，我相信商場唔係盧教授嘅主要嘅目標，因為商場今日啦，你篤唔篤佢都唔會唔夠人手睇住你。无恙话你读完之后仲要排队等佢逐个逐个查你身份证，咁所以有俾人嘅印象有少少吓，有少少好似咧就为做而做，搬内地嗰套嘢落嚟。而我嘅提议咧，只不过你系将嗰个疫苗通行证咧俾个时间制佢，所以咁啊接触者隔离嘅，譬如话你要七日，日日你都要做核酸测试啊，或者点啊咁，咁你去你咪有个记录咯。期間呢唔好去到盡啦，總之高風險嘅地方呢我廢咗你個通行證，咁其他啲我俾你照去，你又戴口罩嘅、又唔使人查你，咁個風險就應該好低。 Okay。 不過見啦，局長盧寵茂就有回應到係咪可以安心出行，同而家嘅疫苗通行證就已經做到所謂實名制啦，有即係、就是、有啲類似嘅講法。但係佢嘅講法就係疫苗通行證本身係唔涉及確診同埋檢疫嘅資料嘅，所以都唔能夠取代到安心出行同埋呢個紅黃碼嘅制度。 咁我咪就係問咯，如果你確診咗，你係戴手環喺屋企啦，咁你仲搞安心出行做咩咧？你咪喺屋企咯。咁你出街嘅？咁你話驚佢唔聽話出街，咁係咪即係表示你覺得嗰個手環冇用啊？咁同埋出街而又唔使驗完通行證嘅地方呢，今時今日最大風險係公共交通。咁你係咪想公共交通全部都用安心出行先？你條巴士排長龍排幾長？你鐵路站你想點先？ 佢有個解釋就話電子手環都可以拆咗佢嘅，咁多道防線囉。咁就 嘩，咁你因住唔好沙中線紅磡站歷史重演，又戴兩個頭盔、三個頭盔、四個頭盔。如果你認為連呢個疫苗啊嗰、那個手環都冇用嘅，確診人士可以周圍去嘅，佢亦都可以攞住人哋嘅安心出行。咁於是乎咧，你每一個地方用安心出行咧，你就擺啲人喺度查香港身份證。我想請問你係咪覺得咁做香港人會接受呢？ 但比较现实来讲，你觉得这个跟扭转疫情或者是抗疫有几大关系？现在有几多人是真的确诊了，或者周围去？ 听说现在澳门用足内地那套 紅黃紅黃綠啊嘛，係咪？ 嗯。 紅黃綠嘅健康碼，佢而家咪係又係爆燈，而家全部 lock down 啦。 嗯。 所有商場嘅仲佢而家仲慘過香港，香港最高峰期都冇話所有商場要停止營業嘅，佢而家所有商場停止營業七日喎。咁如果有套咁好嘅嘢，而香港今日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嗰套嘢就一定係更好。咁我都未试过所有商场都要 lock down， 澳门而家就係啦。咁我都要睇下事实嘅结果啊，到底有咩分别啊嘛。 嗯，我想返返去讲返今次如果推红黄码呢个理据，即係话係有几多人係真係确诊咗周围去，你自己见唔见到咁嘅情况，从而影响到个疫情？ 我如果我同你讲嗰啲系揣测嘅，都冇人知噶，系咪？咁即系确诊咗又周围去嘅，咁朋友之间传咗出去，佢以后啲朋友冇晒，咁你话佢屋企，如果佢啲三唔识七嘅圈子系嘛，买餸啊呢样嗰样啊咁，咁香港人系咪真系咁？我真系唔相信、啊。 嗯， 佢都唔想周围传啦，系咪？ 嗯红码之外，咁啊黄码咧就系话唔诶个限制就系唔俾佢入嗰啲嘅高危人群场所啦，或者一啲可以除口罩嘅高风险活动啦。 咁啱啦，咁咪用呢个疫苗通行证俾个时间制佢咯。嗱、我哋而家嘅疫苗通行证咧，你一 端咧系蓝色噶嘛，你记唔记得？ 嗯， 你咪将嗰样嘢变咗做红色咯。咁即系话，而家你如果要系有四日嘅隔离嘅，或者你高风险人士，咁啊接触要七日嘅，嗰七日咧我就要你日日去验啦，或者点啦。咁跟住咧，我就将你个蓝色嘅验单就变咗红色，咁好易睇嘅啫。你攞到边个地方一嘟咧，嗰度冇声出嘅，人哋望一望红色，咁啊对唔住啦，入唔到嚟，系咪？咁于是乎你符合晒佢验测嗰啲结果，七日之后啦，你阴性啦，咁咪将佢改翻解锁咯。咁咪俾翻个疫苗通行证啦。 嗯。 咁你而家已经有呢样嘢啦嘛。咁我将个疫苗通行证即系废除咗佢武功，咪即系等同嗰啲所谓皇马嘅人。咁你现成已经有一样嘢，你加多少少嘢，好过由一个疫苗通行证，人哋已经慢慢接受咗啦。突然之间整个皇马去叹下。 嗯。 咁好多年纪大啲吓死人噶嘛，皇马咁你皇马仲有啲乜嘢嘅后果噶咁？你又要有排解釋。 嗯，整體你覺得，譬如就算唔用紅黃碼啦，或者用你頭先嗰啲方法去限制一啲唔同嘅人士，或者一啲唔同風險嘅人士嘅去嘅地方啦，有啲邊啲嘅人仲要納入咧？除咗話確診者，或者一啲喺海外翻嚟嘅人士，你自己覺得有冇其他嘅人？ 咁咪接觸啦，咁咪接觸啦，係嘛？咁如果海外人士翻嚟嘅，我而家爭取緊唔好七日酒店啦，三加四啦。咁嗰四日喺屋企嘅。我就唔，因为呢啲唔係確診咗㗎嘛，咁个四日屋企呢就唔应该戴手环，唔俾佢出街嘅、应该俾佢闭环式活动、即係指定去返工呀咁嘅，係咪？咁嗰陣时咁你个疫苗通行证呢就停咗佢㗎啦，咁、所有餐饮呀、其他嗰啲高风险地方呢嗰四日佢就唔去得㗎啦，咁即係等同你个皇马囉、我嘅意思即係我哋已经有咁多咁多现成嘅嘢、香港人明白啦，已经花咗咁多时间行咗条咁长嘅路，开始人知道你咩叫安心出行，乜嘢叫做疫苗通行证。你而家又搞个黄码，又搞个红码，好似打波咁，黄牌红牌咁，哇！即系啲人真系又有排解释噶嘛。 嗯， 咁你有咗黄码红码啦，咁疫苗通行证仲要唔要咧？ 嗯， 仲又系点处理咧？ 嗯， 我都唔知道个关系系点啦。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田北辰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嗱，具体嚟讲啦，如果真系安心出行要做实名制，技术上又可以点样做咧？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早晨。 早晨。 政府就提到话尽快推呢一个嘅实名制啦，安心出行亦都配合红码、黄码咁限制一啲确诊者同埋一啲外地翻嚟嘅人士去一啲处所等等咧。点睇今次呢个政策咧？你？ 我覺得今次政府主要是做一個分類啦，即係佢加咗紅黃碼，咁其實我嚟講就一定係歡迎嘅。 咁其實喺一二月嘅時候咧，你睇翻嗰陣時咧，我同其他議員都聯署過三次噶啦。咁其實都係有幾個要求啦，一個就係實名制啦，咁佢今次做咗實名制啦。另外一個就做一個短暫儲存嘅中央數據庫啦。咁然之後就亦都最後嘅信有提到係紅黃綠碼嘅呢個功能嘅。咁亦而家變咗起碼有兩個部分佢實現咗先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支持嘅，可以更好咁分類或者呢排其實好多人冇報啊，或者其實你係咪可以減低個檢疫期啊等等都有啲幫助嘅。 嗯，實質如果要做實名安心出行實名制係可以點做嘅？ 其實而家都係同我諗你如果有用嘅針卡，我相信都係一樣啦，即係會要你個身份證啊，或者對你個樣嚇有個掃描，咁樣綁定咗落個安心出行嗰度啦。我估計應該都係同實名個針卡差唔多做法嘅。 嗯，即係而家有啲講法就係、是、正正就係話咯，即係安心出行再加埋疫苗通行證就已經係可以做到類似呢個實名制嘅做法噶啦，亦都可以譬如頭先阿田北辰所講喺一定時間之內，譬如你係限制一啲嘅確診者或者一啲海外嘅人士唔去某啲地方嘅，咪暫停咗佢個疫苗通行證咯，咁啊可以令到佢唔去某一啲嘅處所咯。咁實際嗰個嘅用處方面係咪冇乜分別咧？而家嘅工具係咪已經達到呢一個效果咧？又 其實咧嗱，綁定針卡嗰樣嘢咧，之前我都提出過係有啲漏洞嘅，因為佢呢個叫變相實名制。咁你嘟嗰張針卡嘅時候咧，你加落去你自己嗰度咧，雖然張針卡或者嗰個健康碼係有做到實名，咁但係你安心出行去加嗰、那個針卡落去嘅時候咧，佢係唔會再做一個我哋嘅雙重檢疫嘅雙重核證，嗰、那個係咪你嚟嘅？咁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提出過啦，你可以掃咗人哋嘅碼、健康碼落你嗰、那個安心出行嗰度嘅。咁、當然啦，政府嗰陣時提出過，如果啲人咁做係犯法㗎啦，咁就有辦法可以去執法㗎啦。咁但係你真係做咗嘅，我又唔知你點樣去執法啦。咁所以呢度係一個變相可以有個漏洞喺度嘅。咁但係我相信絕大嘅市民呢都係守法嘅，應該好少人會咁做。咁所以可以話係變相實名制咗㗎啦。咁我哋而家都係認為你要做到個一個更好嘅防範呢，其實實名制係必須嘅。咁而家嘅方法就係呢，如果佢咁樣做咗實名制喺個紅黃綠碼加咗落個安心出行度呢，將來係咪可以唔用嗰、那個健康碼呢，即係你入場所唔使我哋所謂嘅反嘟嗰個慳返嘅時間呢， 即係疫苗通行證嗰個碼你講緊。 因為你用咗安心出行，如果你安心出行可以將你有冇打針或者打咗幾多針演繹返落去一啲紅黃碼嗰度，咁係咪你入啲標誌場所嘅時候可以將來打少做少一個手續呢，即係唔需要反嘟嗰下呢？咁如果呢個係都與市民方便嘅，不過即係佢又冇做到我哋當日提嗰個中央數據庫啦。如果有埋中央數據庫呢，我覺得就可以唔使做兩重步驟囉，俾市民同埋啲商户慳返啲時間囉。 暫時聽嘅資料呢都係話點解會有紅黃碼，就係、是、因應佢係咪確診者啦，係咪海外返嚟嘅人士啦。咁所以技術上係咪話到時如果市民實名登記喺安心出行之後，個程式會自己會查核到衛生防護中心嘅名單，知道佢係咪確診者，咁然後就運算一個嘅碼出嚟，變咗係紅色或者黃色，咁係咪咁樣嘅呢？ 佢具體係咪會同邊個部門有對接，我未知啦。因為佢而家就叫做實名制綁定咗你呢個人，咁你呢個人應該一定某個部門有你嘅資料啦，譬如衛生部門有你嘅資料啦，你係入嚟檢疫嘅，咁我變咗俾個黃碼你咁樣，咁呢個綁定我覺得都需要喎，如果唔係佢唔會可以將你個黃碼轉翻綠碼喎，最終。 大家即係話市面上面咧最關心就係呢個即係實名安心出行之後啦，係咪有所謂追蹤功能咁？咁雖然政府就話係不具追蹤功能啦，咁但我想知兩者有實名制同有追蹤功能係咪一定係同時出現嘅咧？ 唔係啊，兩回事嚟嘅。我諗呢個之前一路大家都搞錯咗， 係啦，都解釋下呢個 追蹤功能喺香港真係會比較難做到，始終佢都係你去啲場所嘅時候先至會留返個記錄喺你個手機度，呢個係安心出行一開始嘅設計。咁佢而家呢個方向都係應該係將啲人更好分類嗰個功能嘅啫，佢冇增加到任何私隱嘅要求嘅，我就咁睇上去就。 我見到有啲資訊科技界嘅人士就話，即係日後做咗安心出行實名制啦，對於大量個人資料加密咧，佢就話技術上唔係好難做到咁，但係佢就關注一啲承辦商嘅設計程式之後點樣確保啲資料保密嘅措施可靠。另外佢都話，做咗實名制之後，可能有更加多嘅資料儲喺第三方嘅伺服器，咁如果又發生啲資料外泄咧，就比較難追究啦。啲市民咁點睇佢呢兩點嘅關注啊？ 其实而家咧，我哋当初最早提点解要提一个短暂储存嘅中央数据库咧，就我哋都始终觉得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嘅，因为你嗰度储埋咗，你一定嘅时间就会将啲资料全部销毁晒。你而家我哋呢个所谓反嘟功能咧，你已经将好多嘅唔同嘅设备摆喺啲，譬如啲表列场所啊、商场啊、餐饮公司啊，咁佢哋门口摆个部机都扫咗好多唔同人嘅 data， 已经系增加咗。嗰啲儲存點㗎喇。咁所以如果你能夠真係做返個中央數據庫，好似我哋當初咁提，我個人覺得係更加對私隱少攞少啲私隱嘅數據啦，市民嘅數據啦。咁但係你講IT 嘅嘢，我覺得而家就變咗對私隱啊，同埋我哋個 cyber security 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喺度嘅。如果大家真係擔心，我成日都講嗰句㗎啦。其實你手機上面咧，真係開個 setting 睇睇你其他啲 A P P 啊，即係好多我諗你起碼超過一半 A P P 又攞你嘅定位啊，又攞你嘅相機，又要開你嘅相機，又要開你嘅麥。其實大家真係睇一睇，究竟你部手機入面有幾多 app 係攞緊你嘅私人資料啊？你就咁 click 嗰一下，嗰、那個 tick 咧，可能佢已經話咗俾你聽，我攞你啲數據去買賣㗎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喺立法上面咧。就唔好大家淨係好似見到安心出行呢啲就徵工資料啊，其實好多其他嘅 APP 大家要注意攞緊你幾多嘅資料囉。 好啊，唔該曬邱達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邱達根係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嚟嘅，轉頭八點半鐘之後繼續返嚟千禧年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新增五宗本土确诊和5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4宗确诊和52宗无症状感染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另外新增5宗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5宗的无症状感染，全部都是在闭环管控发现。北韓新增900多宗的發燒病例。北韓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說，從4月底到昨日，全國錄得4,768,000多宗發燒個案，尚在接受治療的有1,850多宗。英國執政保守黨將會在9月5日選出新任黨魁兼新任首相，至今已經有11人宣布會競逐黨魁職位。代表英國保守黨下議院黨團的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說，正在商討新黨魁選舉的細節，提名期是當地星期二，參選人需要取得至少20名國會議員支持。保守黨的國會議員將會在星期3起連續多日進行投票，估計到下星期一會剩下最後2名的候選人。全體黨員到時會以郵寄或電子方式投票，到9月5日公布結果。首相約翰遜到訪倫敦一間科研機構，是他宣布辭任之後首次公開露面。他拒絕表態支持任何的參選人，他說不想因為他的支持損害任何人的機會。至今公布角逐黨魁職務的人包括外相卓惠斯、前財政大臣辛偉成和前衛生大臣賈惠德等。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安全生产不可放松，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和行业的领域事故多发，教训十分深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层层紧压紧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2022年7月12日，本月15日起，居家隔离确诊者需佩戴电子手环。 新增2863宗确诊，本地个案占2611宗，再多7名患者死亡。 立法会大楼扩建首阶段工程本月展开，2025年中前完成。 联合国预计全球人口今年达80亿，印度人口明年超过中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一个同揸车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见到政府就喺文件度提到，就话留意到部分一啲嘅司机咧驾驶嘅时候咧，喺仪表板上面咧都系放置多部嘅流动通讯设备，即系一啲电话咁啦。咁啊，政府就话理解到一啲运输业界咧，可能都有啲实际需要嘅，譬如要了解个导航啊，要了解有冇一啲吉位泊车啊，一啲实时嘅交通啊等等咁。咁啊，但系都认为咧有一啲嘅规管嘅必要嘅。咁啊，喺文件度最新就系话咧，建议立法规管放置呢一啲嘅流动通讯设备，即系电话啊，包括电话呢一啲咧，就唔可以多过2部啊。而显示屏嗰个对角长度，即系嗰啲大细都有限制嘅。就話對角長度咧係唔可以大過18厘米，即係大約7寸度咁。亦都話咧喺司機嘅座椅前啦，同埋係坐喺司機座椅時候，直接或者經反射睇到呢個裝置都唔可以影響行車嘅視線。點睇咧？會唔會你有時留意到咧？譬如坐的士司機嘅車等等，有冇見到佢哋前面都放多過一部嘅電話啊？佢哋嘅用法又係點嘅咧？留意到嘅情況係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咧，而家限制咗話修例建議就話係唔好多過2部，又點睇咧？18723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啊，有运输处处长罗淑佩，早晨。 早晨，早晨，乐文。 早晨，处长，亦都多谢你喺隔离期间接受我哋访问啊，多谢你。 电话 OK 啦。 系啦，我先问一下今次呢一个嘅即系运输及物流局交嘅呢个文件建议啊，头先提到话即系一啲司机嘅车头放置多过2部流动通讯设备就唔得嘅，嗰、那个大细都有限制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会提出今次修例先？佢背后嘅原因同近年一啲嘅意外有冇关系咧？又？ 嗱，我哋咧其实本身用流动电话喺揸车嘅时候咧，我哋系有规管嘅。你喺行车嘅时候咧，你唔可以以手或者夹住喺个膊头度讲电话。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规定咧，已经系有成20年嘅历史噶啦。当时系电话啱啱出嘅时候，手提电话啱啱出，现时嘅电话大家都知道个功能咧，即系简直好似本百科全书咁多，你做乜都得嘅。咁嘅时候呢，其实我知道而家有好多譬如话搵食车司机，我哋的士业界嘅朋友係会需要个电话要嚟接单，或者要需要个电话有阵时要嚟导航。嗱，导航呢样嘢呢，我之前都有讲过嘅。真係对即係我哋嘅专业嘅的士司机呢有一个期望，因为我哋发牌俾佢之先，我哋要考试，考试嘅时候呢又考路线嘅。咁而且呢淨係靠个 GPS， 如果你真係完全唔识路嘅话呢，其实个 GPS 唔系100%可以带到你去嗰个即系目的地。咁所以呢个只能够作为辅助下，唔可以话我要长开 GPS 先识揸的士，咁有啲问题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我哋今次其实都同业界傾咗啦，我哋都有去咨询，有去商量听意见，就觉得两部电话，即系一部呢系可以嚟接单，另一部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做 GPS 啦，或者唔需要嘅时候可以都用埋嚟接单，咁就有两个 app 可以接单啦。咁有时就话其实架车都系我办公室嚟嘅，我都要同家人啊保持个联络，咁都系可以嘅，咁你都系有部电话。不过始终呢一样嘢，你行车双手喺踏盘嘅时候呢，我请你真系唔好即系分心咗去睇短信，或者去即系忙于去转换嗰个电话嗰啲画面，呢个系极危险。因为我哋喺交通意外里面咧，三个即系头号嘅交通意外成因咧，不专注驾驶其实系居首嘅。咁不专注驾驶好多时咧，都系俾其他嘢系干扰咗，而电话系好主要。我哋因为之前未有话 唔准大家摆太多电话喺个车头呢一样嘢。咁所以我冇数字话啊有意外里面有几多系车头有好多电话。但我收到好多嘅投诉都系话啊嗰啲车好多电话喺个头度。咁啲乘客就话其实我好驚啊，一路见到嗰位师傅系咁喺度督电话处理个电话，我其实都觉得佢系分咗心。咁刚才你提到嗰个 size 问题，我哋而家呢就系大概7寸啦 ,18cm。咁呢就係应该我哋睇呢係现时香港通行嘅牌子大嗰啲 size， 最大嗰啲 size 应该都係可以包含在内。你话大到有啲人话我摆部 iPad 算唔算啦，我喺网上见过截图应该係 iPad Pro 添。咁你有成10寸咁大。咁呢啲如果我都话我唔限制个尺寸，俾你摆两部喺个车头玻璃呢，其实你都唔系点使揸车嘅。你望住佢哋呢，其实就已经系唔系讲分唔分心添，直头阻碍咗你个视线。可能有啲比较矮小嘅人，或者系甚至而家我哋都好保护动物，有矮小嘅即系会喐嘅嘢喺你前面经过。如果你摆两部咁大嘅仪器喺度咧，其实都睇唔到。咁呢个我哋其实都系即系考虑咗方方面面，咁然之后有今次嘅建议咯。 但系关键系咪真系喺个几多部电话个数字同埋个屏幕几大咧？定系嗰个人点用咧？即系我举个例，譬如你话得两部电话，头先你提到个电话可能有几个用途嘅。虽然你话唔系全部靠晒佢睇导航啦，但系你话譬如导航、实时嘅交通、一啲嘅车位嘅情况，甚至可能要接埋单，都几个用途咯。咁可能我哋得两部电话就要转啲程式。在同一部电话，反而会不会又按来按去又更危险呢？ 如果你是一个职业司机，照计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目的地去哪里，或者 就算是我们私家车司机都一样，你知道你的目的地你不太懂的，我当是譬如的士你接了一位乘客，他说去某一个地方你不懂，那你应该即刻就在开车之前 set 了个 GPS 的了。你没理由行行下然后先去 set GPS 的，咁啊，仲危險！你已經唔識路啦，仲喺度撳嚟撳去，你都唔知嗰度邊度嚟。你係都應該停埋一邊，停咗車，然之後先去 set。我諗呢個都好合理啊，嚇、這個期望。咁如果你話啊，我其實係接單嘅時候，咁我都同意嘅。如果一位即係司機佢可能一張單已經係差唔多到步啦，嗰張 order 就嚟做完。啊！嗰、那個 app 嗰度有其他嘅order 出嚟，咁我都梗係想接埋張單啦。我都講過，我係想佢哋做多啲生意嘅。而家經濟又唔係特別好，咁嘅時候，佢係需要用個電話嚟接單。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即係唔係一部添啊？我哋俾你有兩部，即係你可能有多一個 option， 咁可以俾你用。咁咧，其實有趣嘅係咧，我哋出去做諮詢嘅時候咧，業界有好多師傅同我哋講咧。其实你哋可唔可以要求咧，嗰啲 apps 做到咧，净系用声控啊？我哋都知道咧，揾手揿咧其实危险噶，我哋都唔想要揾手揿噶。如果佢声控，我就可以接到咧，我其实可能又攞得快啲张单，我又冇咁危险。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好嘅。我相信市面上咧有啲 apps 都可能做得到。咁另外就如果而家做唔到嘅，我相信个科技亦都唔系好难。咁呢啲咧就会有啲契机。就變成咧，我哋可以即係更加幫到大家咧，喺即係接單啊，或者其他呢啲用 apps 去即係導航，因為我哋可能私家車車主，我哋都可能會需要即係導航嘅。咁如果係可以聲控嘅，咁啊梗係好好啦。咁我諗呢個都可以推動我哋科技行前一步咯。 但你今次修例就冇要求話日後只可以聲控去用呢啲程式嘅，冇咁樣要求。 因為我哋要肯定個市面係有得提供，或者係主要嘅呢啲即係 call 車嘅 app。是能夠提供到呢個服務，否則咧，因為我哋一條例而窒礙咗，雖然話係交通安全啦，但係窒礙咗，譬如成個行業，佢從此接單好困難。咁呢個我絕對唔係我嘅初衷嚟咯。 頭先我見今次你哋都話建議呢一啲擺呢啲嘅流動通訊裝置，即係話電話等等咧，係唔可以阻礙到行車視線嘅咁。就咁擺兩部喺前面，一般嚟講算唔算係叫阻住行車視線？即係點嘅程度先叫阻住咧？ 嗱。你如果摆两部喺个即係标板我諗你摆到正中，即係你太盘正中咁样，我讲得俗啲，你怼两部出嚟喺左正嘅个玻璃呢，咁其实都系会好阻住嘅。但我见到而家有啲即係司机呢，其实佢哋都一两部嘅时候佢都摆得几好嘅，有啲可能系摆喺太盘嘅侧边啊， 一個角落頭嘅位置啊，可以令到佢哋咧前面嗰個儀表板又好，或者係擋風玻璃咧係清晰嘅。咁我哋點解有呢個要求咧？我哋亦都聽過，喺我哋做諮詢嘅時候，亦都會有啲人提我哋，喂，你哋小心喎、哦，可能咧大家會走法律罅嘅喎。你話兩個唔可以擺喺擋風玻璃或者儀表前面，咁佢咪擺喺其他地方咯，擺喺旁邊咯，佢擺喺側邊咯，咁你咪唔可以話得佢咯。咁但係佢側邊就仲危險，佢要擰個頭，可能擰個頭90度，然之後先睇到嘅，咁仲論盡。咁所以我哋呢一個咧係有一定嘅即係彈性喺度。咁我諗我哋主要希望防止意外啦。但係如果你喺個即係意外嘅時候，或者你俾執法人員見到你嗰個放嘅方法真係會阻礙咗你嘅即係駕駛視線咧，咁呢個都係會有問題咯。 嗯，嗱，除咗話今次限制呢一啲流動通訊裝置擺喺個標板上面或者嗰個嘅大細之外咧，另外一個涉及到今次嘅修例文件入邊嘅建議又提到咧，就話一啲單車、三輪車、多輪車、機動三輪車等等咧，都話咧用呢一啲嘅人士嘅駕駛者以及乘客咧都要戴頭盔嘅咁，個考慮因素係啲咩？同埋我想知包唔包滑板車嗰啲噶？ 嗱，滑板車嗰度咧，而家咧喺香港，如果喺路面度使，即係我哋嘅道路上面使用滑板車咧，其實如果佢係電動嘅咧，係未合法嘅。如果是普通小朋友玩具那些呢，那就暂时即是没什么问题这样啦。那我们今次主要呢，因为我们条道路交通条例374呢都是针对车辆。那么车辆大家都知道电单车就一早已经立了法的了。那我们今次呢就是规管同电单车那个保护是差不多，即是说没有一个壳没有一个车顶去保护大家。嘅一啲所謂 vehicle， 即係啲車輛，咁啊班車係其一啦，三輪車啊嗰啲都係啦。咁點解有呢個這個做法咧，或者呢個建議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警務處其實2020年嘅時候咧，佢做咗一次專題研究，就係針對咧當年係即係單車涉及單車嘅死亡同埋嚴重嘅交通意外，咁就睇咗446個死亡同埋重傷嘅個案嘅。咁發現咗九成咧，其實冇戴頭盔。 嗯， 啲單車駕駛單車人士冇戴頭盔，而主要呢啲440多宗嚴重或者有人死亡嘅個案咧，嗰、那個意外嘅原因咧係單車失控。咁有17位嘅即係涉事人士咧不幸死亡，咁而16位咧係涉及頭部嚴重受傷。咁我諗呢啲數字即係好嚇人啦，亦都我哋真係覺得意外真係唔應該，因為我哋自己可能貪少少嘅方便，我哋對嗰個保護裝備嘅意識唔夠， okay。 我哋就即係可以就會發生。咁我哋覺得政府係有責任喺呢一方面咧保護大家。咁初期係會有啲唔方便嘅，我聽過一啲講法，我突然間想去租架單車踩下，咁啊你又要我有頭盔，咁我冇戴頭盔出街噶嘛，你窒礙咗我踩單車，或者我住市區，其實我想即係去隔離即係個區買少少嘢，我踩單車，咁你又要我即刻要我戴個頭盔咁，咁我諗呢啲相較起我哋嘅即係死亡同埋重傷嘅數字，事實上呢兩年喺COVID 底下咧，雖然路面嘅車輛係少咗，但係涉及單車嘅意外咧，其實直線上升，亦都唔係淨係話係送外賣啊嗰啲，大家一諗起呢一樣。咁如果送外賣當為一個半職業嘅話，或者職業嘅話，即係有個頭盔保護會好啲。但係就算喺單車徑，或者甚至喺一啲單車公園，其實我哋都係每年有死亡個案嘅。 嗯，單車公園都有直情，即係一般 有噶，冇咁多，可能一宗兩宗，但係都有。喺單車徑亦都有，當然最主要就喺道路啦。我成日都講，其實我哋喺新發展區嘅規劃嘅時候咧，一定會規劃埋即係單車友善嘅交通環境。但係喺我哋嘅舊區，一啲已經發展多年嘅地區咧，委實我哋係冇可能有即係單車徑啊，或者係闊啲嘅路面啊，去俾大家去安全咁樣將個單車作為一個交通工具咯。 嗯，不過我諗可能市民就關心，即明白係安全係至上啦，但可能係個程度問題。學你話齋頭先，可能係落去普通一個即樓下屋苑下面個公園，日後都可能踩單車都係要戴頭盔嘅咯。如果咁講係咪？ 如果你是我睇个公园有几大咧，如果你话我落去楼下屋苑嘅平台花园咁可能嗰个即系需要就冇咁大，呢、這个我哋可以听意见嘅。但系你话喂，我落到去下边个即系公园啦，我由屋企踩到去个公园度，或者系一啲单车公园咁我谂你经过一啲即系街上面嘅路面有其他车辆嘅话咧，咁、那个危险都系喺度嘅。 另外我就想问安全带嗰、那个，见到就现行将现行咧适用于私家车、的士、公共小巴强制安装同佩戴安全带嘅法例咧，要求涵盖埋其他车辆种类同埋座位嘅，呢、這、一个个谂法系点，同埋谂住几时系具体做嘅？ 嗱，呢个咧，我谂又要提翻一啲唔系几开心嘅个案。大家可能都记得，我谂系去年左右，就系喺沙田大涌桥路有一单好严重嘅交通意外，就系、是、一架学校嘅校巴啦，佢就系冲咗落去大涌桥路旁边嘅一个单车径嗰度。咁嗰架车里面有几十位小学生，有廿几位小学生，咁。嗰啲小學生咧，其實就佢哋後來好好啊，出嚟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好叻仔，好叻女，咁就話啊，我可能我肚有啲痛或者點樣樣，係全部都輕傷。個原因我哋睇翻咧，就是、因為嗰架校巴係有裝安全帶，而小朋友們都有帶安全帶，咁因此咧，全部嘅小朋友咧都係只係輕傷。其實如果唔係有個安全帶嘅保護咧，會唔會有個即係相對不幸中之大幸嘅結果咧？我好懷疑。亦都即係我諗抹一把汗嘅大家，咁所以其實近年來咧，好多嘅家長咧，佢哋幫小朋友選擇保姆車或者校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緊張咧，呢啲校巴或者係保姆車有冇安全帶？咁當然咧，現時其實就算冇安全帶咧，我哋都有所謂即係安全座椅嘅，對於學生嚟講都會有一定程度嘅保護，但係我哋覺得冇嘢係及得上安全帶，因為如果有嚴重嘅意外，好似頭先大涌橋路嗰一單咁樣，直頭成架車飛咗出去嘅話咧，咁其實只有安全帶先至可以真係幫到，真係救到命咯。 OK， 好啊，唔該曬羅淑佩，多謝你，都祝你早日康復啊！罗淑佩咧就系运输署署长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头先提到话，譬如包括的士在内啦，啲嘅所有类型嘅车辆喺嘅司机车头位咧，就系唔可以放多过两部流动通讯装置，都有一啲大细嘅限制。呢个就系今次嘅立法建议嚟嘅。对于一啲职业司机或者的士司机嚟讲，佢影响有几大咧？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吴坤成，点睇今次政府呢、這、一个立法嘅建议啊？即系限住摆电话嘅数目啦，喺车头嗰度，同埋嗰个大细嘅，点睇啊？业界嚟讲， 我谂个方向成系啱嘅，同埋业界我哋睇大部分人都觉得系即系个情况都接受，同埋觉得都系欢迎嘅。同埋重点系我哋觉得咁睇嘅，因为一直以来咧，大家都好含糊咧，摆几部电话咧，大家都几难去讲系。即係咁做啱唔啱啦？咁如果有咗呢、這個即係所謂收咗例之後咧，咁我喺啲營運方面啦，譬如有時啲即係大家駕駛嘅守則啊，咁租車嘅司機同車主之間點樣管控好呢件事？咁租車嘅時候咧，提升好個管理啊，咁日後對個的士嘅發展都有好處。同埋最主要就係實施咗之後咧，我相信乘客對司機個駕駛安全嘅形象啊，同埋信心咧，各方面咧就。即係覺得即係都更加會有好處啦，係嘛？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政府即係做呢個即係手機裏面嘅限制兩步之外咧，即係我哋業界都有建議，甚至我哋個會都有建議政府咧，就真係同步咧要監管埋即係嗰啲平台同埋手機平台，因為頭先阿處長講過啦，係嘛？咁大家都講緊話幾多部機先夠，幾多部機先夠，其實總體嚟計咧，而家香港同外國個比較咧，香港嘅平台咧。即係我哋覺得就比較多，同埋良莠不齊啊，同埋有啲你就留意啲手法就唔好正確，同埋甚至乎有啲就即係佢哋可能有啲節啊，甚至乎有啲非法都有嘅。咁其實而家你大家應該知道，坊間好多人都用係比較熱門幾個台啦，係嘛？咁其實台唔係太多嘅時候，其實點解咁多台咧？係咪有啲即係我哋叫有啲司機或者隊長去搶單啊、派單嘅時候咧？咁其實一般，如果你話超過即係三部機或者兩三部機以上嗰啲咧，唔係太多嘅啫。咁如果你定好個標準嘅時候，大家咧又管好個平台，咁有好嘅平台，有好嘅生意，亦都有啲好嘅司機，有好嗰個服務先可以接啲單。咁 咁成個故事方面咧，就整入得嚟咧，就我覺得會比較舒服啲，同埋發展嗰個情況係比較係即係比較確實啲，同埋比較貼切啲咯。而家淨係管用個手機，我覺得就唔夠嘅，係嘛？ 我想知了解翻一般業界嚟講，其實。譬如你自己觀察到啦，通常係幾多部電話擺喺車頭咧？係真係接單平台多，所以擺多幾部啊？定係真係又要睇導航啊，又要睇泊位啊，唔同交通資訊啊？係咪呢啲原因咧？定係 其實咧講真咧，呢個手機嘅使用習慣咧，個私人唔同嘅，係嘛？一般兩三部咧，其實都普遍都係有嘅。咁你話我你話俾我聽，你話喂點解擺咁多機？因為每部機有佢唔同嘅。單嘅生意俾佢接，個個都想接多啲，係嘛？咁但係呢啲生意嘅平台咧，其實而家喺 App 睇到啦，都成十幾個，係嘛？裏邊個個即係良莠不齊。咁你唔整入好佢之後，你好似新加坡為例，或者其他啲國家咁，佢三幾個平台啫嘛。咁大家打上去 call 車嘅乘客，佢都係想 call 到車，佢良好嘅服務同埋仲易 call 到車啫嘛。咁司機一樣啫嘛，攞到 order。咁亦都希望能夠即係做多啲生意。咁你必然你話，如果監管好成個手機同埋平台之外咧，即係司機都方面咧，就都有一定嘅服務態度啊。咁啊，接俾 order 嘅時候咧，大家成件事咪做得會好啲咯，係嘛？ 影唔影響佢哋做生意啊？其實如果限制兩步嘅話， 我覺得最主要就係生意必定都係嗰幾個台派發出嚟㗎啦，係嘛？成日打都係打幾個電話嘅啫。咁而家十幾個係咪即係個個都連即係？即係流網之魚都要埋佢咧，咁你講真，你而家每個手機開出嚟，譬如我哋覺得係一個導航，一個接單，啊，甚至乎或者頭先阿處長所兩個一齊接單都夠嘅先。同埋你要明白，科技發展真係千里嘅，小羅文。而家你見到咧，除咗手機之外，而家講緊手機通訊設備啊嘛。咁你留意而家坊間而家啲車，即係新 唔關事，因為嗱呢一個技術方面咧，可能轉頭先至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再揾打俾你好嘛？ 好， 吳君成是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嚟嘅，點睇今次呢個修例建議咧？會唔會有啲職業司機又留意到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病毒確診個案，為咗進一步壓止疫情，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尋日宣布，星期五起要求居家隔離人士佩戴電子手環。佢又預告將會配合安心出行實名制，推出紅黃碼制度識別不同人士。紅碼係針對確診者，黃碼就係檢疫人士。卢颂茂强调，红黄码推出越快越好，咁落实之后就会研究入境人士酒店检疫嘅日数，改为局部家居监察。咁佢又重申，港府目前冇考虑实施封城等等嘅严厉方案。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嘅报道就提到，本港寻日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并且公布7宗新嘅死亡个案，系五月初以嚟单日公布死亡个案最多嘅一日。目前有超過900個新冠患者在醫管局設施留醫，當局預計很快就會破千。醫務衛生局昨日公布醫管局應變方案，說現時每日新入院大約150人，估計最壞的情況是今個月下旬每日入院人數較現時倍增，到9月每日或者有超過3萬人染疫，1400人入院，屆時要重開定點醫院。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巴城巴和龍運的三個專營權將會在明年屆滿。消息指出，行政會議今天就會討論三間巴士公司的專營權續期事宜，當中新巴和城巴計劃合併。消息透露，合併一事已經醞釀半年，並且曾經諮詢上屆政府的運輸及房屋局，但是上屆政府未有將有關議題交行會討論。巴士工會就憂慮合併之後可能會削減路線和裁員。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曾經擔任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的中大經濟系副教授莊太亮表示，如果新巴城巴合併，可以統一專營權網絡，以便於調動人手，估計未來重疊的路線會整合成一條，有助提升經營效益。不過莊太亮認為，兩巴合併對市民而言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會減少競爭，從而影響票價，司機亦都有機會缺乏議價能力。《星島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新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日前接受文汇报的专访时表示，现时首要的工作是全身投入与业界沟通，了解行业的痛点，从而制定政策作出支援。他以航空业为例，指出新冠疫情虽然为行业带来冲击，但是疫后如果复苏的话，步伐是可以十分强劲，必须要是与业界商讨应对行业反弹的准备。 現階段已經是在加強運力和招聘人才等方面下功夫。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100歲的人歲排名屬於全球第七位，每10萬人當中就有47名百歲老人，較20年前上升近九成。而世界人歲比例最高的三甲都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美國雖然在比例上排名第11，但是以超過97,000名百歲國民成為全球最多人歲的國家。《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確診數字徘徊近3000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天說，研究推出更加精準的方案措施，包括安心出行實名制、引入健康碼、紅黃碼的概念。政論說，市民一時三刻未必可以消化得來，重要的訊息實在是需要解說清楚，如果急於推出，未做好相關配套，造成混亂，勢必引起怨言。《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港現時每日增加大約3000宗確診，意味相關密切接觸者隨時以萬計，如果政府今後準備和粵澳看齊，市民需要手持綠碼才能夠自由進出需掃碼的公共場所，那當局就有必要和協助解禁的核酸檢測商加快採樣、送檢等流程，以求盡早得出結果，亦都要以疫苗通行證前居為鑑，任何系統更新之後都要嚴防出現錯誤分類。經濟日報的社評。 文匯報社評就說，本港接連有私營機構加入發展太陽能發電的行列，但是政府鼓勵太陽能發電發展的政策就綁手綁腳，例如設定上網電價的發電量上限，上網電價計劃2033年底結束，而用閒置地發展太陽能要補地價等等。社評認為，政府要協調配套，拆牆鬆綁，推動產業發展，助力碳中和目標實現。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中彈身亡之後，催出同情票，參議院改選，修憲派大獲全勝，明顯跨過修憲所需的三分之二議席門檻。安倍擔任首相期間，通過一系列安保法案，讓日本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並且擁有交戰權，維園相信可以由現任首相岸田文雄繼承，他有機會成為二戰結束之後第一位落實修憲的首相。如果岸田文雄決心充當美國棋子的話，北京最好未雨綢繆。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荃富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荃华街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嘅荃富街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荃富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荃华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大车多。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嘅支路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荃湾的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左转去洋屋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滨花园，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葵涌公园。葵涌的葵福路去返荃湾方向，跟住德士古道一段亦都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在封路方面，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 石蔭商場一段仍然要全線封閉，一帶車多，揸車的朋友請你改道行駛。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茶果岭丽港城21座、油塘 Peninsula East 一座、柴湾高威阁三座、大围金丝花园二期金福阁、牛头角彩福村彩欢楼、上水天平村天明楼、大埔乡事会街三号万兴楼、大埔中心二座、天水围天颂苑颂亭平角、蓝田村蓝卫楼和马鞍山回廊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的要再登记，不转的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2022年7月12日，本月15日起，居家隔离确诊者需佩戴电子手环。 新增2863宗确诊，本地个案占2611宗，再多7名患者死亡。 立法会大楼扩建首阶段工程本月展开，2025年中前完成。 联合国预计全球人口今年达80亿，印度人口明年超过中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系倾到有关于政府嘅文件提到建议立法禁止所有类型嘅车嘅司机咧车头放多过2部嘅流动通讯设备，而显示屏啊，即系嗰个嘅 mon 嘅角度嘅嘅对角长度亦都系唔可以多过18厘米嘅，大细上面都有啲限制咁。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1，会唔会你系职业司机或者你系乘客，平时都见到类似一啲嘅司机摆喺车头嘅电话嘅情况咧，或者你留意到会唔会真系对佢哋驾驶嘅情况有啲影响咧？18723111，继续同吴坤成倾。吴坤成咧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荣誉会长，早晨。 诶，早晨，萧乐文。 早晨，吴坤成。头先话除咗嗰个嘅即系嗰啲电话或者装置嘅数目之外咧，你自己觉得喺啲程式上面都应该有啲嘅整合或者技术上再有一啲嘅改善，令到啲司机用得更加方便系嘛？ 因为我哋睇到咧，就你监管嘅手机数量有两部啦，咁你大家都睇到就系而家坊间嗰个科技技术发展啲系千里嘅。你见有啲车 cam 咧，嗰啲所谓嗰啲投放咧，或者影像咧喺个倒后镜啊，甚至乎而家啲车种靓嘅咧，即系嚟紧啲装备都可以越好咧，有啲 GPS 都装置喺个车嗰个心机个位个位置咧。其实嗰啲情况咧，我相信咧，一路咧，嗰啲所谓科技改善咗咧。司機駕駛方面，譬如甚至乎頭先講緊啦，處長講升控啦咁，即係我覺得都可以，即係俾業界多啲空間嘅。咁但反正我覺得就同佢要監管嗰個所謂 Apps 平台咧，嗰啲良莠不齊啊，同埋嗰啲情況整合好咧，成個故事同成個發展咧對行業嘅政策個比較有啲好處，你明唔明啊？同埋最終政府咧都而家今年嚟緊都講緊要推動呢個的士車隊管理化啦，係嘛？咁車隊管理化裏面其實佢本身都係有平台。喺度俾啲司機，咁有一定嘅監管啦、限制啦咁。咁如果你坊間外邊嘅平台亦都唔去監管限制佢咧，咁大家冇個公平合理嘅空間去互相去做生意咧。同埋嚟緊，我覺得就話，始終的士一個即係叫客運服務車輛啦。咁對客即係對乘客方面咧，就即係要專注，要關注咧，我諗充分必須嘅。咁至於即係。政府的心態，你譬如話裝啲機多與少咧，其實主要一個問題就係嗰個駕駛個分心啦，即係時時都即係影響嗰、那個即係阻礙個視線啦咁。 Okay. 另外駕駛方面嗰、那個即係安全方面，我相信政府 呢方面要做多啲，即係點樣咧？宣傳教育啦，咁令到大家使用手機嘅習慣有少改變啦，係嘛？咁再加上就係話，如果成個行業即係有政府嚟即係處理好成個法例上裏面修改，咁大家都有個標準去遵守咧。我谂成件事推行上嚟嘅方面咧，就三方面都有好处嘅，系嘛？ 好啊，吴家山、吴君成，多谢你。吴君成咧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系啦，继续讲到有关于系立法系禁止喺车头嗰度咧系摆多过两部电话等等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1？另外之前咧就讲到有关于咧安心出行。引入一個實名制有紅黃碼嘅分級嘅安排，不過具體幾時實施呢？政府嘅講法都只係話係越快越好啫，未知道嗰個確實時間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啊！有吳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吳生。係你好，你好。 主持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 我覺得咧，運輸署啊，最好俾多架啦，俾多架電話好啲啦。 三部好啲，點解咧？ 始終。而家啲 Apps 好多嘅，起碼有幾廿幾款嘅，咁你三架都唔係太多啊，係咪？咁好似我今日聽個客講，佢話：，我坐正架的士啊，八架，咁嗰啲啊實在太犀利啦，咁係咪？ 但如果你有兩部，我當你兩個程式咁用，唔夠咩咁多？即係已經用兩個嘅咯喎，如果兩部就 係啊，真係有時好似我哋紅色咧入新界咧，咁啊要開。高德地图啦， 哦，导航 系啊，真系要开噶，去嗰啲入嗰啲咩村啊、水产田啊，啲噼里呱啦嗰啲，你系红色边色嘅啫，系咪系有导航带住咁就得噶咋？ 但三步又要揿嚟揿去噶，会唔会都真系分心，有可能危险啲咧？又 呢、這个有噶，即系都你揾食嘅，你冇办法啦，最好系三步啦，系、咪？你两步。又系都系要分心嘅个司机，佢一样系咩嘅啫？ 即系觉得点都有机会分心。你自己本身几多部嘅？你系 我就三部嘅，实整四部，一部啊 Uber Taxi 咧，佢就唔使咩嘅，佢有 order 就提醒你噶啦，好似电话咁， 即系唔使摆喺车头 嘅， 都要摆喺车头。 Uber Taxi 唔使嘅。 O K， 咁摆喺侧边得噶，咁佢提醒嘅，我咪揿落去接佢咯。所以我唔接嘅，咁咪有会响咗咁咪算咯。 我想问呢啲电话其实系跟司机定系交更之后都轮俾下一个 嘅？跟司机嘅，跟司机嘅，跟司机嘅，跟司机个行车证嘅。 O、okay, K， 好啊好啊，唔该晒吴生，同我讲到有关于呢个的士车头摆电话呢一啲嘅立法建议有啲规限咁样嘅咁。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即系话有朱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 你好朱女士。 喂，主持人啊。 你好。 我想讲嗰、那個紅黃綠碼嗰樣嘅，咁其實咧，我覺得有疫苗護照咧，都差唔多實名制啦。其實我就覺得唔再需要個安心出行實名制嘅、如果佢話驚住戴手帶都唔安全嚇，咁、我覺得你如果安心出行要實名制咧，你除非你入茶樓都要睇下你個身份證，個電話係咪你嘅？咁嗰、那個即係要對名啊！如果唔係實名制都冇咩作用啊！咁、除非一樣嘢咧，就取消咗個疫苗護照啦，咁啊純粹安心出行實名制。 Okay. 其實都作用唔大，但係咧，即係兩樣嘢係即係唔需要雙重啦。另外仲有一樣咧，紅碼嗰度咧，我諗冇人反對嘅，即係確診嘅人先要用紅碼，我相信真係冇乜市民會反對啊。但係黃碼嗰度咧，阿局長佢就冇解釋得好清楚啦。究竟乜嘢時候會出個黃碼咧？佢而家就話淨係入香港又冇確診嘅人，咁但係佢嘅密切接觸者，咁密切接觸者嘅密切接觸者會唔會都整黃碼咧？又佢冇講得好清楚。 即系再解释多啲清楚黄码究竟个定义系点、或者包啲咩？ 到咩程度咧？会唔会哦？我今日瞓醒觉，我栋楼有一两个人确诊咗，我哋全栋楼都出唔到街咧、要去检查咧，咪、要去即系做核酸咧？咁呢个就最好就讲清楚啲啦，因为你知市民都好多疑虑啊。 OK， 好啊，唔该晒朱女士。密切接触者或者一啲强检通告包含嘅人士，究竟会唔会系落系黄码咧？咁呢个可能下一步喺个定义上面界定嗰阵，再要讲多啲啊。政府方面，仲有邓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系我姓邓嘅。 系。 咁啊，就想讲咧，即系如果我有咁嘅机会同阿李家超同埋或者阿罗崇茂一齐，即系反映意见咧，咁就最好啦。我就觉得香港咧，应该就即刻嚟通关，唔需要任何嘅隔离。因为点解咧？其实好多数据你又支持嘅。你睇翻外国或者系周边最近啦，冇讲远啦，泰国啊、泰国啊呢啲地方啊，好多国家咧。已经开始实施，即系已经系唔需要要求国民戴口罩，入境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限制。我觉得要即刻要马上通关，因为个经济影响打击好大。点解咧咁讲咧？因为而家你所谓 Omicron 咧，或者啲讲嘅所谓新冠咧，其实就唔系咁恐怖嘅啫。即系唔系洪水猛兽啊！你话2003年沙士咧，好似真系死，好容易死，亦好容易死人。咁今次睇翻呢个咁嘅病毒咧。其实佢虽然我哋话数字徘徊二三千啊，但只不过个数字游戏嚟嘅啫。你睇到根本就冇乜重症，死亡率亦都好低，甚至乎系零啊，冇乜死亡率。 变种病毒咧，但系话变种病毒会唔会担心啲啊？个传染性未必。 变种先算啦，系咪？而家未变啊嘛，系咪？咁同埋变种亦都系听专家讲或者某啲人士讲咧，都系唔系即系传染力系快，但系都系重症系好少嘅，即系好低嘅，所以叫我哋都唔使太担心。咁事實上嚟講咧，呢種病毒咧同2003年嘅沙士比較咧，係差天共地，係爭好遠嘅。所以我覺得係咪市民係或者政府係咪太過擔憂，或者係咪即係過分緊張咧？或者簡單啲講，叫做小題大做咧，大驚小鬼咧。其實唔至於咁恐怖嘅。咁點解啲人咁驚咧？因為你睇翻根本都冇乜死人。仲係一種普通傷風感冒啫嘛。 好啊，唔該曬鄧生，佢自己就覺得可以盡快通關，覺得即係新冠病毒嗰個危險性咧，喺現階段咧都唔係好大嘅。呢個鄧生嘅睇法嚟嘅咁。想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4%，同時咧亦都有一個嘅酷熱天氣警告啊。咁喺咁熱嘅天氣，一啲嘅前線，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人員，會唔會都擔心自己中暑啊？或者而家喺法例保障上面，尤其是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喺天氣酷熱之下有幾大嘅保障咧？對於佢哋嚟講，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係，早晨。 早晨，林振聲。而家其實喺法例上面咧，有冇話一啲前線工作人員點樣保障佢哋係即係酷熱天氣之下係有一個即係身體或安全上面嘅保障？有冇話一啲個環境要點樣先令到佢哋即係安全啲啊？咁法例上面有冇提到嘅呢個？ 係啊，其實法例上咧就啲同職業安全健康有關嘅法例咧，佢係比較籠統嘅，就好簡單嘅咧，就係話一個僱主佢應該係提供一個安全合理嘅環境，係俾到員工工作嘅。咁但係其實就冇寫明係即係，譬如真係酷熱天氣警告，我叫你出去户外工作幾個鐘，咁算唔算呢？咁其實就冇好清晰嘅界定。咁當然其實勞工處呢就針對嗰個酷熱天氣呢，其實就整咗一啲指引嘅。咁包括有一個呢，其實佢都呼籲啲僱主係去做嘅，就係嗰個預防工作時中暑嘅風險評估啊。咁你就即係有一個 checklist， 咁你就去 tick 啦。例如你個工即係如果酷熱天氣之下，你個工作場所通風夠唔夠啊？員工會唔會有啲薄啲嘅或者透氣啲嘅衣服啊？有冇定期俾啲飲用嘅水俾佢哋啊？有冇有瓦遮頭嘅地方俾佢休息啊？咁甚或至係佢哋會唔會就算户外工作會唔會係一啲體力勞動啊？需要減少啊？咁同埋佢都寫得比較清晰嘅就係話，即係呢個評估就係話酷熱天氣警告，好似今日咁咧，就真係户外工作咧，佢就建議你朝早10點之前咧，就最好完成曬佢。如果唔係咧，就等到下晝4點先至再去户外工作，就避免咗中間嗰段時間去户外工作啦。同埋就最好每20至40分鐘嘅户外工作咧，都要有啲少嘅休息，咁呢個係評估裏面寫明嘅，咁但係我哋就質疑呢個係一個建議啲僱主去做評估，亦都冇法例好清晰，咁我哋係擔心即係未必太多僱主都會去睇呢個風險評估或者去跟呢個指引去做咯。 但具體嚟講，你接觸到一啲工友啦， 邊一類型嘅工作比較易係誒即中暑啊？或者頭先提到喺個指引入邊提到，譬如一啲時間上面，譬如盡量唔好十點至到四點比較熱嘅時候就出去做户外工作啦，或者啲衣服啊等等嘅規定，佢哋有冇真係跟指引去做，或者都因應一啲僱員有機會會中暑而做一啲嘅防暑嘅措施咧？有冇咁樣嘅？ 係，其實有幾個行業啦，就一個就係戶外嗰啲清潔啦，譬如喺公園啊嗰啲都比較辛苦嘅，就特別係呢兩年仲要戴埋個口罩。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是、做同樹木園藝有關嘅工作，咁亦都係要戶外去做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滅蟲啊。即係直情係要喺公園度咧，即係孭埋一啲比較重嘅儀器啊、消毒藥水去噴啊，咁又要著埋一啲保護裝備啊，咁嗰啲就仲更加即係個仲更加辛苦啦。咁我哋都問過有一啲做滅蟲嘅，佢一間間公司就唔同咯，即係有一啲好啲嘅公司，佢可能話啊，你做一 round 就大概40分鐘就可以休息啦咁。咁但係有一啲呢其實就冇乜特別規定嘅，佢總之有嘢你就要做，可能即係連續做兩三個鐘喺戶外嘅地方先至有得休息啊。咁所以即係我哋都睇得到，未必係個個即係僱主都會跟即係勞工處依家嗰個風險評估指引。 你自己有啲咩建議呢？法例上面需唔需要再納入呢啲關於防中暑或者同中暑有規定之呢啲咁嘅法例呢？ 是啊，最紧要我諗第一个就希望即係政府呢段时间有咁多酷熱天气嘅警告，呢段时间七月啦八月都希望盡快可以向多啲嘅雇主去宣传，推动佢哋可以真係遵守呢个风险评估。咁如果个情况都唔理想嘅，咁可能下一个阶段就要諗下係咪將呢個指引有一部分係可以列為一個法定嘅要求咯？譬如好似好多地方，譬如廣東省啊，亦都有規定，幾多度咧，你就唔可以喺戶外工作超過幾多個鐘啊，甚至去到某一個度數咧，直情戶外工作咧都係要停止嘅。咁可能下一個階段，即係如果嗰個執行指引嘅情況唔理想咧，政府係下一個階段希望都考慮一下係咪可以立法嘅形式咯。 包括是不是納入去雇员补偿条例里面的可补偿职业病是将中暑，是不是你们建议这个？ 是，这个都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因为我们都看到特别是六月尾都怀疑啊，即是有一个的即是做树艺的工友呢都是怀疑他有机会是中暑而致命的。那这些个案我觉得即係一來嗰個僱員補償條例裏面嘅職業病附表就十幾年冇檢討，咁希望政府可以一併去檢討同埋考慮，即係將中暑即係工作期間中暑係納入去。一旦真係中咗暑，咁都起碼係嗰、那個即係根據嗰個僱傭條例係有一啲嘅補償。 OK， 好啊，唔该晒林振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拜拜。林振声咧就系劳联立法会议员嚟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又讲到即天气热啦，中暑方面一啲雇主会唔会有啲措施系防止啲雇员咁容易中暑嘅咧？法例上面又有冇需要将譬如中暑呢一类或者规定雇主一定要一啲做一啲防中暑嘅措施咧？为雇员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德田村德义楼完成围封强检行动，1412人接受检测，发现10宗阳性个案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喺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12户，當中86户冇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內地新增107宗新冠確診病例，本土病例佔69宗，廣東有22宗，河南同埋海南9宗，以及上海5宗，冇新增嘅死亡同埋疑似病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谈过关于安心出行实名制啦，同埋有一个红黄码嘅安排啦。其中红码就係话一啲核酸检测阳性嘅人士就会系红码，咁啊会限制佢哋系唔可以离开处所啦。咁另外亦都话礼拜五起呢系一啲喺家居隔离嘅确诊者呢都要戴电子手环嘅。咁另外亦都讲到有啲同交通相关嘅，就系有个立法建议就禁止所有嘅车嘅司机喺车头呢放多过两部嘅流动通讯设备嘅。咁仲有就系关于单车嚟讲咧，都建议立法建议就系强制单车、三轮车等等咧，系佢哋嘅驾驶者同埋乘客咧，系必须系佩戴头盔。咁呢个做法都系同电单车咧系睇齐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亦都讲到热嘅情况，一啲前线工友会唔会对于近日啊，譬如今日嚟讲，而家呢一刻都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咁点睇咧？喺前线嚟讲，对于热嘅环境，而家嘅工作环境系咪可以保障到佢哋嘅身体？承受到安全咧，法例嘅保障系点睇咧？1872311，有许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你好。 你好，许生，请讲。 系你好，主持人系咁啊。我的士司机嚟嘅。 嗯。 想讲关于呢个的士个电话多少嘅问题。 好。 我觉得系赞成系唔俾的士系安装咁多嗰个电话嘅，因为实在咧系正常嚟讲，一定系影响嗰个驾驶噶啦。 嗯。 第二。根本上就唔需要咁多電話，多電話嗰啲全部根本上大家都知道，好明白係一定係自投黨嚟嘅。政府同埋你有關人員咧，全部都避開呢個問題唔講嘅。根本上點可以有咁多電話咧？係咪先？全部都係自投黨嚟嘅嘛，根本。咁政府你又唔取替自投黨，你又用呢啲咁嘅行政手段。 OK， 你自己本身係冇電話嘅，車頭完全冇擺嘅。 有我两个 ，OK， 最主要一个是 S， 一个是有阵时导航，我最多是两个就是 S 嚟嘅， 够晒噶啦，所以你都觉得系 够晒噶，完全够晒。你根本上你应接不下噶，你根本上你十几个电话，有啲多到成十八个电话，我问你啦，九个电话一齐响，你点搞？ 你自己亲身见到定系听翻嚟噶？十八个电话， 我唔系听翻嚟啦，我成日都见到噶啦，出十几个电话打横一行一路咁过。 即系阻住条，即系阻住睇马路噶喎，直情系，因为你前面 直情系阻住噶，系 OK， 但系你自己两部就 完全真嘅，两部我觉得系一定系够噶。你话一部就即系有啲即系过分啦，系咪先？但系两部系绝对绝对够嘅，根本上系。 OK， 好啊，唔该晒许生，讲到自己系职业司机咧，都讲到点睇呢个立法建议话，即系禁止所有嘅车嘅司机摆喺车头多过两部，唔可以多过两部电话嘅呢个做法吓。仲有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 系你好，系啊系啊，请讲。 系，我咧就近日即系见嗰个卢颂茂局长咧，佢做嗰啲嘢咧，我系非常之欣赏同埋赞赏啊。咁另外咧，我都好想讲咧，就系其实身边咧都有好多人系确诊系唔会去报噶。点解个原因系唔会报咧？因为嗰个病征好轻微啊，即系我自己喺二月嗰阵时都系确诊咗嘅。咁但係呢，我因为我由確診至好返，政府都冇渠道俾我哋報嘛，咁我哋都係喺屋企搞掂咁樣嘅。 即当时未有平台可以報嘅係咪？ 係啦係啦，但我好返咗，佢話你又唔係即係冇刑責㗎嘛，我唔報。咁我因为我係退休人士，根本上我哋唔需要呢啲嘅資料去話請病假、驅差嗰啲咁嘛。咁所以你因为而家呢七一咪好多活动嘅，即係好多出面嗰啲啊，又參觀啊，又乜嘢節目啊咁樣。其實好多人走出去咧，佢係有病，但係佢戴住個口罩。 即係你估計係嘛？定係你識啲人？ 估計係有，係知。 即係你聽過啲咁嘅情況。 唔係啊，唔係我哋咪咁，我唔同你食嘢咯，咁你去咁，明唔明啊？即係佢哋個標準咧，就係唔抹開個口罩咯，唔抹開個口罩，活動照去。因为佢一报咗佢入唔到去嘛，佢都安心出行啊嘛，系咪啊？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系好多隐形患者，因为佢事实上亦都系唔好严重嘅一个病啊嘛。但系个问题嗱，你话我身为佢朋友咧，我明白佢个难处，因为我自己患过啊嘛。而且你听埋咁多报道话嗰啲隔离啊咁恐怖啊，如果系即系我哋上咗年纪嗰啲咧，你 咁你把我去隔离，我系仲惨过坐监咁样，系咪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咧，第一样嘢，我成日喺度等，点解唔全民快检咧？而家其实当时啊，而嗰阵时啲老人家唔识撩鼻哥，而家嗰啲七八十岁都识撩鼻哥。咁、当然啦，你话有啲佢全民呢个快检三日，但系佢唔识得上报、哦，咁唔识得上报嘅人唔系好多啫嘛，你咪分区分区嗰啲揾人去帮佢咯，但系你全民快检，你起码 scan 咗第一阵人出嚟啊嘛。你而家成日讲话系，其实我觉得好系真系有好多人，琴日先有一个话俾我听，咁我话你叫你新抱快啲去报啊，咁佢控制唔到佢个新抱报，咁佢哋大家一齐去食饭，咁点啊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都系讲到有啲朋友话佢认识就系、是、确诊都唔报，不过呢个都系即系唔应该啦，呢个做法都吓。亦都即係盡量啦，如果你確診，亦都係唔應該係出街啦。法例上亦都唔容許你係即係確診咗上報之後咧，係仍然出去嘅咁。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三跑喎，見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就喺網誌度提到話目標喺2024年完成嘅三跑道系統咧，一共有七項嘅核心工程嘅，其中咧最具標誌性嘅三跑道咧就已經係興建完成啦。咁就亦都開始咗咧，系接受一啲航班嘅升降啦。咁另外其他有啲咩核心项目咧？包括就话扩建二号客运大楼啦，兴建 T 二客运廊啦，新旅客捷运系统啦，以及行李处理系统等等啦，呢啲工程咧都系随即展开啦。咁就话咧，预计咧香港国际机场喺2035年啊会达到处理年客运量系1.2亿人次，同埋年货运量系1000万公吨呢一个嘅目标嘅。呢次個三跑工程而家即係其中頭先提到標誌性嘅三跑已經係興建完成啦，亦都開始用緊啦。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大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所長張偉文教授，早晨。 係，早晨。 早晨，張偉文教授，點睇三跑而家係即係興建完成之餘，已經開始即係航班升降啊咁，個影響係啲咩咧？對於香港成個航運嚟講？ 对香港航运是一个标志性 的影响的、尤其是如果疫情之前我们、其实讲紧机场是已经是超出它的负荷，咁因为疫情而家降低了，咁亦都俾一个机会这个三跑建好。而家三跑虽然话跑道已经建咗出嚟可以启用咧，咁又会面临这个第二条跑道是要维修啦。咁真正三条跑道同时发挥作用都仲要等几年嘅。 但对于香港空运方面，无论是货运或者是客运方面，是可以提高到几多嘅？ 是可以提高好多。咁我哋讲紧客运系讲紧系几千万啦。我哋咁话而家可以去到1亿啦，有咗三跑同时运作嘅时候，咁个货运都系倍增嘅。咁之前咧500万啦，咁相对都会增加好多，可能接近1000万。咁但系而家有个问题咧，就是、疫情几时会过去，然后可以先至恢复正常。 最主要系咪即系你提到呢个疫情嘅影响，就系、是、譬如之前有熔断机制啦，而家就系暂缓咗啦。咁仲有啲咩影响？最影响到而家航空业继续发展或者个竞争力咧？ 其实熔断机制当然有帮助啦，咁唔系最大嘅影响嘅。而家最大的影响就系话入嚟香港仍然都会有一个比较长嘅隔离啦，同埋隔离要喺酒店啦，酒店嘅房亦都唔够啦，咁所以即使你有航班，但系啲人订唔到酒店，都系嚟唔到香港。货运方面亦都有个问题，就系话我哋香港虽然系一个货运中心啦，但系好多货源啊或者系个目的地咧，都唔系一定系香港，系台湾区。咁啲货点样落嚟咧？我哋货车司机上唔到去，因为疫情嘅问题货车司机亦都要检疫，咁上唔到去攞货咧，亦都会阻滞咗呢个香港货运嘅发展啦。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我哋第五波嘅时候有一段时间系比较严重嘅，咁就货车司机唔俾上去啦，咁甚至一啲货落嚟系要安排用船落嚟啦。咁因此今年我估计香港嘅货运咧都会比去年跌10%嘅，双位数字嘅。 講翻頭先話機場呢度線啦，即係你三跑已經係興建好、完成好，亦都係用緊㗎啦。咁見到局長喺網址度都提到話，係要鞏固同埋提升香港咧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咁其實三跑啟用對作為一個嘅樞紐啊，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啊，嗰度係幫到幾多？係咪一個好主要嘅關鍵咧？呢個又？ 啊，呢个系一个关键啊！尤其之前咧，我哋香港继续发展就受到嗰个机场嘅容量限制，即系话啊，即使有客有货想嚟香港，我都俾唔到跑道嗰个时段俾你，咁就限制咗嗰个发展啦。咁有咗三跑咧，就会放松咗呢个限制啦。咁当然而家我哋面对嘅系疫情有另外一个问题啦。 嗯。但仲有冇其他限制？即係除咗話疫情之外，就算有三跑，會唔會都有其他嘅限制係影響到即係而家即係香港繼續作為航空樞紐？因為譬如我見之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都有提到話，即係本港已經失落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嘅咁，係咪有三跑就可以攞得翻咧？ 又係呢個講法，就係因為我哋最近比較檢疫比較嚴啦，咁冇辦法同國際睇齊。如果我們環觀國際都已經開放了，那香港仍然這樣是相對比較嚴格，那別人就會改變那個貨或者是你做生意的行程，那一旦這件事是時間耐了，就遷出了的去其他地方選擇了，譬如比較近的選擇了廣州深圳或者是東南亞的這個韓國日本，咁佢喺嗰度投資咗，就未必會翻翻嚟，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哦。等香港可以解封之後咧，啲人就會翻翻嚟。咁睇係幾耐啦？時間耐咗，我喺外地投資咗咧，亦都俾你競爭對手一個機會。同時，大家投資咗，亦都唔容易改變翻翻嚟。 另外局長喺個網址度提到有一個目標嘅。就話即係預計啦，就係2035年可以去到年客運量咧，是1.2亿人次，年貨運量係1000万公吨呢個目標嘅咁。2035年都距離而家都仲有一段時間，你覺得呢個目標要達成樂唔樂觀 咧？呢、這個目標其實就係、是根據過去嗰個發展嘅趨勢嚟到做預測嘅。咁如果估計香港能夠或者疫情嘅影響快速撤除嘅話咧？我認為呢個都是一個合理的一個預測嚟嘅。 除了話三跑即係個配合之外，其他譬如運輸物流在空運方面，仲有啲乜嘢嘅配套工作要達成到，先至可以配套達成到呢個目標咧？ 有好幾樣嘢啦。我哋而家譬如貨運嗰、那個趨勢同以前有啲唔同咧。以前係運貨係一季一季咁貨咁運啦，而家大家知道有好多跨境電商啊，咁個貨係即係由整米化零，即係化即係變咗零散嘅一件一件嘅，咁喺設施上面同埋處理上面咧，都可以要改進咧，要用多啲科技啦。如果全部靠人手嘅話咧，咁成本亦都太高，亦都趕唔切。咁喺呢一方面，香港其實係積極嘅。咁我都唔會太擔心。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處理500多万貨，如果全部為咗安檢要過呢個 X 光檢查咧，喺香港機場可能唔夠設施或者地方去做呢啲嘢。咁有啲咁樣嘅安檢嘅問題，可能我哋亦都要有個設計，一部分係由源頭我哋做咗先過嚟啦。 虽然刚才提到话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方面就曾经形容香港已经失落了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看到国际机场协会的全球机场排名里面就说香港国际机场是再次成为2021年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在货运上面其实香港不太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主要我哋是背靠祖国，仍然中国大陆如果在整个疫情的过程里面，好多國家地方都受到好大嘅生產上面嘅影響，咁中國大陸喺呢一方面嘅影響相對比較少嘅，同埋咧就好多呢個醫療物資咧，亦都係出自中國啦。咁呢啲物資由中國再運到世界各地咧，好多時都係依賴到香港。咁香港背靠祖國係有一個咁樣嘅優勢嘅。咁但係我哋都要解決就係話由大灣區嘅貨點樣嚟到香港中間。貨車司機唔好受到有個安排，唔會受到個疫情或者檢疫嘅限制，咁啲貨先嚟得到。 你覺得而家即係有三跑之後嘅香港國際機場，同大灣區其他城市嚟講，有譬如佛山會有新機場啦，深圳寶安機場亦都起緊第三條跑道啦。嗰、那個係一個競爭關係多啲，定係同大灣區有一個嘅互相合作嘅方嗰、那個方向定位多啲咧？係邊樣多啲咧？ 我諗如果冇一個統籌嘅話，佢多少都會有一個競爭嘅關係嘅。即係話大家都希望自己嘅機場可以做多啲容量咧，係個業績。咁如果響統籌得好嘅話咧，咁就有角色唔同嘅地方。咁相信呢、這個廣州機場同深圳機場嘅角色都會有唔同啦。咁所以如果從香港一齊再有一個統籌嘅話，其實香港係對呢個國際嘅聯網啊、航班啊，仍然都係有好大嘅優勢。再加埋香港嘅處理嘅處理無論人，你話貨嗰個效率亦都係相對高，我哋法治啊等等都係做得比較好，所以相對連接國際咧係大家會比較睇好嘅。咁我哋覺得香港仍然都係有較強嘅競爭優勢。咁如果同內地嘅機場有比較好嘅配合和安排嘅話，成個大灣區都會有增長。 好啊，唔该晒张伟文教授。张伟文教授咧就系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所长嚟嘅咁。嗱，其实局长喺网址嗰度咧都提到啊，而家有个叫海天中转大楼咧系全速兴建紧嘅，咁就系用嚟咧往来大湾区同埋香港机场之间嘅旅客咧系提供一个直接转机嘅设施啦。咁又话货运上面咧，机管局咧正加强机场同埋大湾区国际货运枢纽嘅功能，发展香港同埋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嘅海空货物聯運等等的服務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差唔多啦，聽日咧會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喺沙利魯尼嘅小説《聊天記錄》入面，主角法蘭希斯投入咗一段注定冇結果嘅婚外情。假如撇開道德倫理唔講，淨係從個人嘅感受出發。那些不会有结果注定会结束的关系，难道就真的完全不值得去经历吗？在姜枫蓝的小说《你一生的预言》里面提出过一个问题，假如人类知道接住下来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不是无论做些什么讲些什么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呢？ 然而姜枫蓝就说，就好像婚礼上每一个人都知道，等一下一定会听到，现在我正式宣布你们成为夫妻，可是一定要等到牧师亲口说出那句话，婚礼才算完成。两个彼此相爱相守的个体，必须在庄严神圣的教堂入面，全神注视住彼此的眼睛，讲出我愿意之后，先可以缔结成夫妻关系。唔通呢句我愿意，会因为必然发生而变得徒劳廉价吗？ 而且换个角度去看，就算当我们投入一段所谓健康的恋情，都没有人可以保证彼此会白头到老，哪怕关系真的走到尽头，过去的美好时光都不会因此而失去意义。 亦就如每当我们结识新的朋友，亦都不会预测得到结伴走到几远，会忽然面临友谊的分叉路口，但这些只能够陪你一程的人，却是我们能够走过幽谷的原因。 法兰希斯和尼克的关系在小说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沙利鲁尼在书末写道，人生的某些事物是你必须先经历，先有办法真正地理解，你不能够永远都只是站在纯粹分析的立场，在可以碰壁的年纪尽量犯错，或者这个都是人生美好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聊天记录》，作者沙利努尼，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